台铁普悠马号严重死伤事故，台铁中午指出，现场搜救作业全部结束，18人死亡，190人受伤。云嘉南区域运输研究发展中心主任、国立成功大学交通管理系教授郑永祥分析，列车之所以出轨翻覆，不排除是在事故弯道之前，班车已经延迟，为了赶上准点，出现比平常快的速度。郑永祥强调，正确事发原因要等专家解读行车记录器之后才能判定，但是根据乘客口述，列车事故之前频频刹停。台铁上午也证实，列车出轨之前近半小时，从头城快到宜兰开始，驾驶几次回报阻风棒，也就是空气压缩机压力不够打不起来，所以不断刹车。列车在宜兰站停车之后，检修员上车协助把压缩机重新复位，宜兰站过后就没有通报，所以列车继续开，直到新马站出轨翻覆。郑永祥合理推论，驾驶为了要让车辆准点，可能在弯道之前的直线行驶时加速。原本火车上的自动防护系统 ATP 一旦在车速过快的时候能够协助刹车，但是从火车出轨的影像来看，确实速度过快，显见当时的刹车不够。台铁局长陆杰生中午也证实，司机员关闭了 ATP， 至于为何关闭、何时关闭，还要根据通联记录调查。另外，行政院今天成立1021铁路事故行政调查小组，院长赖清德也在政务会议当中指示，全面体检普悠马号列车，现阶段普悠马号行驶期间遇到弯道就得减速，以及协助死者家属处理后事。调查小组成员15人，由政委员吴泽成担任召集人，交通部铁道局长胡湘林为执行秘书兼发言人。吴泽成今天已经率领调查小组委员到事故现场勘查，确定后续行政调查的方式还有方向。普悠马号出轨翻覆，死伤惨重，不少人涌入捐血站捐血。台湾血液基金会今天强调，宜兰捐血站库存量相当足够，已经达到平日的5倍。捐出的血液保存期限35天，呼吁民众不要急于一时捐血，一旦捐了又有2个月不能再捐的空窗期，维持定期定量捐血，平衡血液库存才是最好的救援。普悠马列车翻覆，不少旅客抛出车外罹难，为什么火车上没有安全带？急诊医师指出，火车事故常有高速减速翻滚，使用安全带可能增加内脏伤害，把人牢牢绑住困在车内，影响逃生，伤亡更大。医师指出，普悠马翻车之后，很多人询问为什么只有身心障碍座位或者是轮椅固定区设置安全带，一般座位却没有。根据英国铁路安全标准委员会从事故分析、模拟碰撞测试以及电脑模型测试当中得到的结论是，铁路车辆中不应使用任何类型的安全带。使用安全带虽然能够免于乘客直接抛出车外，但是火车结构在事故当下已经损坏，而且可能起火。一个结构损坏的列车，若是乘客又给安全带牢牢系住，困在损坏的车体内，就算没有失火，救难人员也得花更多功夫才能救出受伤的乘客。研究显示，若火车乘客使用安全带，每多救一条生命，将额外增加损失8条生命。有时，乘客抛出原本承受撞击结构受损的部位，或者是乘客没有固定在座位上，反倒更有利于救援以及增加存活机会。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55点，来到9974点，成交金额1007亿。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上涨118点，22650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1点，2158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111点，涨幅4.36%，2661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372点，涨幅5.04%，7760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661点，涨幅2.59%，现在26222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12点，目前来到3074点。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中午占收30.911元兑换一美元，台币升值6.5分，成交金额4亿3000万美元。日元112.66兑一美元，欧元兑换1.1509美元。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车车车车车，

して優しい心なくし傷つけ自分が一番可愛くなって気づけば今は一人ぼっちでまた明日から笑い合えるよまずはここから変えられるよ走り出せればほら掴めるから一度話した明日への次元この場所から始まるから取り戻すためもう一度見せられる世界は僕だけのものさもう一度取り戻すリセット生み出す力が僕を満たすからもう一度 向井太一 Reset 向井太一欢迎你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又是新的一天。 Oh yeah， 新的一周，新的一天，欢迎来到哥哥妹妹有意思。 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今天哥哥妹妹有意思，第一个小时呢，我们要来立马帮帮忙。 好久没有帮忙了。 对，我也觉得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没有帮帮你的忙了。如果你有忙的话，拖很久，你放在心里很久的忙，你需要我们跟所有广大的 听众朋友们一起帮你想想办法的话，现在就上飞碟联播网的 App， 用你的行动装置打开飞碟联播网 APP， 留下你的问题吧。 までせめぎ合いここから抜け出して迎えに行くから退屈でありふれた日々にさよなら答えはない形もない I always will be by your side 2つとない決まりもないキャスターの弦もお気に入りだったあの T シャツも埃りまみれの記憶も In my mind どれくらいの時間が過ぎたろう、yeah. ねえ流れに身を任せ No more 悪くはないでしょう 恰拉，他们是 Lucky Tax， 这首歌曲叫做 Lonely Lonely。 不要 Lonely， 我们陪着你。 之前马克，你有去那个什么 IKEA 的卡友之夜活动吗？ 哦，有啊。 连这种活动都会现身？ 不是， 我不是，我没有参加卡友活动，我是那一天刚好去买东西。 哦，不是会发那种贵宾邀请函，就仪式一家的贵宾你好，本周今天晚上、 欸、那个是要抢的，抢不到的。 不是要你抢，是主动发邀请函给你，哦、请你来。 IKEA 请没有，我不是啾啾鞋。IKEA 会请啾啾，你知道啾啾鞋为 IKEA 拍了一系列影片，在里面就可以看到啾啾鞋在介绍说，那这边就可以用什么什么哦，就是这个感觉是什么什么。 然后因为他讲话很有， 可能比较有知识感吧。 你也有啊？ 啊， 知识感哎、欸嗯，其他的我不能保证你有没有知识感，我确定你一定是有的。 没有，但是人家订阅三五十万，我多少两万。不要开玩笑好不好？ 我觉得就是你只着眼在一些已经成气候的，那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 像之前的那个 Uniqlo 也做一个网红挑战赛，然后他们就是、啊、反正这是一个社群的 campaign 嘛，他就说你希望看到哪一位 YouTuber， 然后做穿着你们的穿着 Uniqlo 的衣服做什么样的挑战、啊啊，然后下面就有一系列，他们就邀请就是所有的什么网络上面的大家，就是你 tag 一个 YouTuber， 然后 tag 他想做的挑战、嗯、这样子。对啊， 他们会参考。 对对对对对，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想说，哎，都没有人 tag 我。 你老婆怎么不 tag 你？ 我就自己 tag 自己。我说， 那请问你希望欧马克 YouTube 做什么？ 因为那很简单的东西，比如说就是做个什么穿着羽绒衣做科学七分钟什么什么之类的这样子。 啊、 好，然后就后来呢，这个 campaign 就公布了结果，因为就是如果你被挑中的话，网友自己也可以得到。衣服， 嗯， 然后当然 YouTube 就可以得到，你知道他们的业配费嘛，这样子、嗯，然后最后找是谁呢？他们就是浩浩啊，连杰克曼，然后我们就是这些 大，那我还需要人家 take 吗？ 对啊，他们早就已经找好啊，这 campaign 只是 you know 有个活动宣传， 吵一下大家这样子。好凶哦！ 你说我好凶，好凶。什么好凶好凶呢？ 满意满意了，我们来直播吧。 他在说我直播的照片很凶，叫我拍张亲切一点的。 Yeah yeah yeah， 他们是 Friend， 这首歌曲叫做《Yoru ni Dance》。什么是碧血狂杀二啊？我不知道。但是他在问说，为了这一个马克，你觉得我该换 Pro 吗？他们有 4K 电视。 哦，电视哦。电视，我真的觉得哈，有一个很好的电视，你会觉得回家很舒服，真的。换，哎，可是生活灭火不是下个小时吗？ 啊，对哈。请问啊，就是在宴客帮忙收礼金的亲友啊，他要如何分辨女方的哪些朋友？他已经领过饼了，他已经还没领过饼。就是有没有一些建议的方法？可是他不就是来给红包，顺便给饼吗？ 对啊， 就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啊。 一般人的做法就是这个样子，就是有分男方桌跟女方桌，嗯、然后女方桌就是给红包以后，旁边就会有一个人负责给饼，就是这个样子。 因为他说有的时候，比如说卡提亚直接送喜帖，嗯、有的女生直接送鞋给他的好朋友。嗯，他可能就顺便给饼了。哦， 对啊，所以就不要这样做啊，就是在当天做这件事情。 啊、 当天做这件事情， 这样就没事了。嗯，我看看，请问你们有容易口急的朋友吗？因为我讲话十分容易紧张，然后就会口急，很尴尬。 试着慢一点讲，就讲话都变得很慢。 慢慢说， 就像譬如说，我遇到美国人讲英文的时候，我也很容易口急啊，因为就是你讲不出来嘛。 对， 对啊， 一样。想一下， 想好再说。我想你也真奇怪，很想爱又不敢爱，你到底是怎样说个明白？你要受得了就跟过来。 觉，原来彼此有感觉，原来你喜欢 reggae， 带点彩虹的气味，原来心照不宣，原来彼此有感觉，原来你喜欢 reggae， 带点彩虹的气味，原来是你。 还有人提供一个做法 ，CC 说有新人士他会附一张喜饼卡， 就是我的做法 哦。你也是喜饼卡， 对啊，因为你是男方亲友，所以你不知道。那我是在寄喜饼的时候，女方的话就都会有喜饼卡。不过这个也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必须要千叮咛万交代说你那一天一定要带喜饼卡。 我知道喜饼卡，但我放家里，那我可以拿吗？ 因为现在大部分的人就是不会再带喜帖去喜酒了。对啊，所以你要千叮咛万交代。 好像不 管什么 东西要变 QR code 扫一扫，未来的那个方式。请问马克，哇，今天好多要你帮的忙哦。 为什么？ 拍婚纱照时，这我怎么帮？有什么？ 你拍过宣传照啊？ 有什么撇步或是要注意的地方？ 注意的地方哦， 就是你知道新人可能有点紧张，两人在一起，新人要怎么看镜头，护视对方会不会笑场？可是又好像很浪漫，充满爱的氛围。 我觉得就是自然是最重要，就是放松是最重要的，因为可能像玛丽是常常拍照的，所以就拍就已经会，你大概会知道说要拍照大概要干嘛，要摆什么 pose， 或是对镜头可能不会太害羞。可是如果一般人你很少面对镜头的话，好像那个时候会突然做不习惯的事情，就有点紧张。 有一个很重要的，放你们两个都熟悉的音乐啊，背景音乐很重要。嗯嗯嗯。今天有开直播啊，在哪开呢？ 在 YouTube 欧马克。等一下，让大家看看为什么今天要开直播，因为今天的玛丽非常美，非常 very 夸张了吧？哦、这讲话真的是很浮夸哎、欸！ 太美到我必须要开直播。 你是不是有一个什么 MacBook？ 什么 MacBook？ MacBook Air。 我有 MacBook Pro。 啊，用到第五年，速度明显变慢，我要换新的。 换。 生活面，我下个小时再来好不好？害我念完了才发现，就是被骗。 对啊。 换啊！因为我朋友也是那个苹果的笔电用超久了，然后他就是变很慢，他就拿去。 我现在这台就是放在电台嘛，就十年。基本上没有办法做其他任何事情，就没有办法。 他就是有去问店员说，还是你里面可以这样换一些内脏？对，店员说哦不行 ，Apple 就是这样。你要换就是全新的， 掏钱吧。在你还没出现之前，墙上不了糖，我撞见你西北猴娃戏的模样，我深深着迷，让你想犯罪的模样。刺在身上的每一个图案，眼花缭乱，却吸引我的性感。嘴里吐出一个接一个的烟圈，散发出邪恶危险的安全感。爱上你如果是个错，我马上给自己几个大过，希望被你身上那道铁链扣住。为你，我开始听 rock and roll， 大肚刷裤穿丁字裤，戴上墨镜在北京身披裤，我认真告诉你，我早已爱上你的 style。你的发色超酷，像那飞向山谷的飞鼠。你那勾人的眼神，我变成看到山猪的猎人。你那身上的香味，像我奶奶吃的槟榔叶。若你不觉得讨厌，欢迎来到我房间。

this cold blood with no lime and want something new. My heart beats like drums, do you know where we go? I still have an hope, but in blue realize, no, no. This cold blood with no lime and want something new. My heart beats like drums, do you know where we go? The way you were gone, let it go, I'm alone. No, no, no, no. Where can I go? When will you see Wonk， 这首歌曲叫做 Feeling You， 欢迎你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 Yeah， 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这个小时呢，我们在进行立马帮帮忙，好久不见来帮帮大家的忙。你有任何的问题，大问题、小问题、人际问题、生活问题，有点想说啊，想得好累哦，拜托你帮我个忙吧。欢迎你把你的问题留言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哥说建议去日本玩的时候顺便买 Mac 吗？我知道苹果 有比较便宜吗？我不知道哎、欸。 我手机我确定是有比较便宜啊、哦，可是问题是你一离开就什么保固问题，然后、哦、我觉得，然后你可能要么就自己飞，要么就请代买，请代买，你要想说在那边跟人家联系，或者是你请你朋友欠你朋友人情，有时候想一想那个钱算了吧。 有时候省了小钱，但后续的麻烦你可能不知道。 他是陆一 ，Highlight。 你 刹那的闪烁，电光火石的映照，哪怕略显软弱，削减不了那份劲爆，胜过白昼下的烂漫或黑夜里的灿烂，对比眼中的暗淡，不禁给予几分赞叹，感染着周围气氛，是逐渐散开的光晕，缓缓地透彻着，如同花蕾绽开的钢印，在燃烧之前也经历过寒与火的锻造，如今完全的释放是给你和我的暗号。这世态炎凉的城市画面有点僻静，向下过暴雨之后留下冷漠的意境，用信手捏来的文字画破夜空寂静，在画龙点睛之后的话语出自即兴，饶舌界的健将，思想充满着电量，就好比光让世界变亮的自然现象，字里行间的奥妙过滤了黯然道貌，创造着亮点的我们同样被亮点照耀。 I need to close your eyes and here we go， 我们是 highlight and now you know，号角响起了，扬起耀武，还等什么？亮点是我们，两眼是枪眼的光。I need to close your eyes and here we go， 我们是 highlight and now you know。号角响起了，扬起耀武，还等什么？亮点是我们，两眼是抢眼的光。 身为城市里的 highlight， 受着信徒的爱戴，但发光的不是我外在，他们相信因为改变是我们带来。当黑夜将近，光芒乍现，当我们上台是表演着日日夜夜锻炼的字句，是呼喊着口号渐渐重建的秩序，是沉住气慢慢超越严党的进度，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已经相信这是艺术。站上制高点，逆风展翅的强壮，背后撑着101大楼反射的阳光，黄色的东方脸孔，夕阳装扮我，让中文饶舌像史诗一样浪漫。要承受当灵感撕裂脑不疼痛，要奋斗让事业起飞脚不疼空，要成为可见不可及的亮点，燃烧后能成功穿越几千几百万光年。 I need to close your eyes and here we go， 我们是 highlight and now you know。号角响起了，扬起耀武，还等什么？亮点是我们，两眼是抢眼的光。I need to close your eyes and here we go， 我们是 highlight and now you know。号角响起了，扬起耀武，还等什么？亮点是我们，两眼是抢眼的光。 Yeah. 播远的帮帮忙说，他的挂号信呢，常常要去一个更远的邮局去领，可是家里附近明明就有比较近的邮局，有办法可以把以后的挂号信都转送到比较近的邮局吗？ 可以吗？ 答案是可以的。对，然后可是你要去跟邮局申请，你要先去跟就是比较远的那个邮局，就是现在的信会寄到那个邮局去申请，申请说我要转到另外一个邮局， 嗯， 或是申请说我要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收。哦，可能不是转寄到另外一个邮局，是转寄到另外一个地方啦， 嗯， 不能转到另外一个邮局，对。因为像现在就是我家是没有管理员的，所以有挂号信基本上我常常会收不到， 就被退回去了。 对啊，所以可能就是我要转寄到另外一个地址，然后在那个另外一个地址呢，就是会有人帮我收的。 嗯， 只是这个问题会是你的信，譬如说你的挂号信本来是应该是今天收到的， 嗯， 可是他会可能第一次，会再慢几天以后， 嗯。 他还是会先寄到原本的地方，然后那个地方收了以后， 他不会因此就直接咻，他还是要 对，他会慢 两段式， 对，两三段式。 立马帮帮忙，请问今年会有清点聚会吗？ 我现在有在想，因为其实每一年我们都想要办不一样的活 动。我们今年没有聚会过吗？ 今年就只有一周年逝世纪念日。对，但是每年的，就是我生日那个时候也都会有一次啊，就十一月的时候啊。 你说进贡现金的时候吗？ 进贡现金，现在大家就可以在欧马克的 YouTube 进贡了。我在等你们的 donate 这样子。 所以你的生日 party 是？ 去年是玛丽电影院嘛？ 嗯。 今年就是可以好评加场嘛？可是玛丽好像不太愿意。 我最近真的比较少看电影了。 玛丽想之前说想要做一个什么什么点友联谊会或什么之类的。 我们不是已经玩过了，我还想再玩一次、 喔。你那时候说就是要联谊，就哦，看来他是随口提的。好，那我们就不要讲这个了。我今年有想到一个我觉得蛮酷的可以做的，也只有一场，仅此一场，开票日聚会。 什么？ 就是十一月二十四号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开票。 好无聊哦。 会吗？我们可以一起开票，不是很棒吗？ 超无聊哎、欸！ 真的假的？ 我付钱看开票、哦， 开票蛮快乐的、啊，大家一起讲讲、啊。 快乐点在哪？ 讲讲就是，比如说我从韩国买一条鱼回来。 韩国鱼，你干嘛讲那梗？又没人知道，有看综艺大热门才知道。 Truly love you 任你自由的耍赖，爱的笑容无害，却把我的心教坏，不知不觉开始依赖，随时有你存在。 Alright， 就让我们慢慢的猜。 Alright， 别乱了暧昧的节拍。 Say hi， 每天练习 smile， 新的大象厉害，掐着手不让你看出来。处理了，处理了，处理 love you my oh my，Truly love, truly love, truly love you, 爱不爱 truly love。 世界像个尘埃，你随手拍一拍，我的梦我的心都真心来，想你是天灾，我却离不开。 Hi, hi, truly love，Truly love, truly love you, my oh my. Truly love， 来自于宋楚龄。欢欢有点困扰，欢欢说长辈有一边的身体是麻的了，啊、但是 这是荀立宁广告吗？ 我想带长辈看医生，嗯，长辈不肯看医生。到底要怎样才能是有效的话术，让长辈开心的去看呢？ 他不愿意面对自己的这一件事情，就是我知道我麻， 哎、欸，我没有想到这一个层面、欸。 我知道我麻，但是我不想要面，我不要告诉我，不要真的判我说我真的麻了，就是我脑麻，但是只要还没有给医生鉴定过， 可是你可能是自己，阿公，你可能是自己吓自己、嗯。其实你没有麻，这个是你只要看完医生，他就会好的啊。嗯。 然后他就自己打另外一边说：“你说我这样没吗？你说我这样没？我自己知道我麻了。” 我刚刚还想说，是不是要给他一些开心的，比如说阿公阿嬷或长辈， 你说 喜欢，比如说乐透的话，你去看医生，我就买多少乐透给你，我买刮刮乐给你刮，哦，至少拐他去一次这样。爱吃冰，你去看，我就带你去吃冰。 你说像哄小孩一样这个样子， 对啊，不然怎么办？ 因为我最近在看一本书，然后这本书其实有提到，那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这个概念，就是外在的物质奖励其实是没有什么用的。嗯，对，就是他那个外在物质奖励只是一次性的，他之后就会没有、嗯，对啊，所以你还是要从内在动机去激励他，就是要到底。他心甘情愿的去， 那他心里要很想要康复才有那个动力啊。 对，所以这个是最难的地方。嘿， 当音乐变起火，我们是一锅。一点的歌，立刻就落。当感觉有了触碰，一点的歌，立刻就落。让生活更值得。持续放着，太狂着，逼不自觉唱着，冲了，魔咒，梦中 ，ADD 我正在过动中，想疯了，放口去，我俩做个对步，高中一扫落阿克鬼步，播个 R&B， 就要慌着听，就被切上跟我夜谈， 孤独自转的星球，那时候就我一个，全部都捧过头，那种寂寞。 我们是一伙， 典的歌救了我，来自于阿令。有人说，就是关于刚刚那个电脑，他就是真的有去日本买 MacBook， 便宜超多。然后他说你要记得选英文键盘，就这样，我就忠实的把这个告诉出去。 好，嗯，我、哦、现在尴尬一分钟，是不是？ 嗯嗯， 那欢迎大家可以就是追踪我们的 IG Mark Orange 或是 Mary in Tower， 是 Mary in Tower 吗？ 对。 好，追踪我们的 IG， 然后我们的 Facebook， 然后锁定飞碟联播网。现在欧马克 YouTube 在直播当中，跟你一起度过这个午后。 平常呢，哥哥妹妹有意思，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下午2点钟到4点钟，陪你一起度过开心的2个小时。 降歌金曲。 事实上，我没有名字。是他们一直叫我疯子。 事实上，他的名字叫做许君，他们一直叫他疯子。 我盯着天空，好像从来没觉得如此通透。刺眼 其金曲奖年度专辑最佳国语专辑2项大奖，众所期待许君最新专辑《事实上我没有名字》，疯狂主打《疯子》。 一者三有，有时有量有多稳，那良友呢？ 良友帮你订到便宜机票住宿，完善安排商务旅行。 没错，良友旅行帮你24小时搜寻有位最低价，提供清晰易懂的机票价格，第一次订机加酒就上手，快上网搜寻良友旅行。 让爱不再搁浅，一个巨星的诞生，电影原声带。Lady Gaga 布莱德利库珀携手打造年度音乐爱情电影，一个巨星的诞生电影原声带，首批内附经典封面海报，环球。 优福华语性别排行榜， 本周第976周，第5名张信哲，终于等到你。第4名卓一峰，再见烟火。第3名林采欣，瑜伽。第2名炎亚纶，亲爱的怪物。第1名许茹芸，花粉症。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由我黄丹妮主持的优福纪念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我是陈世安。 有谁能在乎我，在乎我，在乎我，谁在乎我。每天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影 UFO。 Standing by the bar, I'm wondering, have you got a cigarette? And some time to talk about a messed up government. And I've been told I'm no one's type, I'm probably not the one you like. But what's so wrong with taking a chance sometimes?Crazy, do you wanna get high? Do you

闪亮，我专属我的末日，头也不会听你的狂奔，因为我曾爱上两盏盛开的花，才在花谢以后永恒的哭泣，那么就趁今晚又叫 新闻快报，享受顶级四手按摩，不用飞出国，在家就能拥有全新 OSIM 四手天王按摩椅，业界首创四手按摩，两只手揉捏肩颈和腰背，同时多两只手按压臀腿，给全身双倍享受，更有业界唯一无限下载新按摩程式及音乐，让按摩永远都有新鲜感，周年庆更享优惠，OSIM 四手天王按摩椅，欢迎亲临体验。 OSIM 温温坦探温问一零一文具开放加盟，到租150万，让你稳稳稳。一零一文具天堂轻松开，加盟专线0922-399-101，0922-399-101，0922-399-101。 芸芸众生，孰非偶像？林宥嘉 idol 世界巡回演唱会，12月29、30台北小巨蛋，10月27 KKTix 开始售票。 优福欧洲时刻表， 跟着巨匠旅游，吃遍世界各国，过年9天年假，吃货不会停工。欧洲旅游专家推荐，2019过年就是要吃遍欧洲，旅游找巨匠，世界不一样。 欧洲美味时刻，巨匠旅游。 我是林采欣。 像打开了很久不再可口的可乐，早已没了冰霜气泡，哪会有人愿意喝？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台铁普悠玛列车出轨翻覆，18人死亡，190人受伤。宜兰地检署主任检察官江真玉今天再次前往现场，说明检方处理面向。他说，尽快完成死伤者相验和身份确认，就能开始发还车上财物。同时，为了追查这起重大事故究竟意外还是人祸，检方也找来了具备铁路专业的检察事务官，兵分四路调查。这起重大的出轨翻覆事故，台铁局长陆杰生中午提到，司机员关闭了自动防护系统 ATP， 但是之后媒体追问，为什么 ATP 关闭之后没有依照规定启动两名驾驶同时执勤一列火车的双人乘务？陆杰生又改口，还没证实 ATP 关闭，只是怀疑。目前正由铁道局和检调单位一同调查，需要调出司机员所有的通联和通话记录，才能详细对外说明。另一方面，媒体报道陆杰森昨晚向交通部长吴鸿谋口头请辞，吴鸿谋没有同意。陆杰森今天下午证实确实有请吴鸿谋考量，但是现阶段要以善后为先。教育部今天同意国防大学理工学院和国立交通大学试办合作招生专案，由国防理工学院提供外加招生名额，入学依国防军事联招管道，毕业学位由交大授予。这是国内大学和军事院校在招生和学位上深入合作的第一例。为了提升学生素质，增加招募诱因，国防部规划108学年度国防大学理工学院与交通大学采共同学籍、共同颁授学位的方式招生。教育部次长姚立德今天在立法院教育和文化委员会答询时指出，如此一来可能混乱学位市场，不建议开放国内大学共颁学位。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长朱俊章强调，教育部的确暂时不打算开放国内共办学位，但是同意国防理工学院和交通大学试办招生合作，由交通大学协助培育优秀军事人才。这项招生合作由国防大学理工学院提供外加的招生名额，不占交大现有的招生名额。入学管道依循国防军事联招管道，课程由双方共同规划，学生学籍管理、师资需求以及毕业条件必须要符合交大的规定。学生毕业由交大授予学位和毕业证书，并且注记国防理工学院系所或者是课程。至于学生的服役权利义务规定，目前双方还在讨论。虽然学位由交大授予，但是经由军事体系管道招生，国防部可以订定这项专案的学生条件和要求。双方也朝108学年度招生目标努力。中国大陆视为重大建设的港珠澳大桥明天开通，后天通车。香港媒体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决定亲自出席开通典礼，而且已经抵达珠海。香港政府旗下的香港电台今天报道，珠海计程车司机描述，上周五开始，珠海严格加强安保，大量警察和便衣公安在主要干道巡逻把守，规模比以往历次领导人视察珠海都还要大。曾经几次接待中国领导人的珠海度假村酒店外围架设了围栏，不准外来人士和车辆进入。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入口也有公安驻守。港珠澳大桥连接香港大屿山、澳门半岛和广东省珠海市，全长近50公里，也是全球最长的跨海大桥。启用之后，穿梭香港、珠海、澳门三地只要一个钟头。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上涨82点，成为22614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5点，2161点。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上涨101点，涨幅 3.97%， 来到2651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354点，涨幅 4.8%， 7742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572点，涨幅 2.24%， 26134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8点，3070点。台北股市收盘上涨55点，成为9974点，成交金额1007亿。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现在30.895元兑换一美元，台币升值8.1分，日元112.73兑一美元，欧元兑换1.1541美元。今天各地大多多云到晴，只有东半部地区和北部山区局部短暂雨。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妈，这次出国别又忘了带药哦。 知道。 妈，那外币换好了吗？ 换好了。 还有， 放心，你妈这次不会忘东忘西了。 那国民年金缴了没？ 我早就去办转账代缴了。转账代缴不但免手续费，还会在缴纳期限最后一天才扣款，真划算。还有二次扣款机制，不用担心忘记缴款，让我出国旅游都能好安心。 妈，不错哦。但是你知道吗？现在国民年金缴款还可以扫 QR Code， 利用全国缴费网上网缴纳，无论人在国内国外，24小时全年无休，随时随处想缴就缴。 哇，真方便，又学到一招了，这次出国绝对万无一失。 国民年金缴费方式多元方便，可办理转账代缴，持单至指定的金融机构或便利超商缴款，也可以利用网络 ATM、 网络银行或上全国缴费网缴费。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没人看的时候你诚实吗？诚信的重要 SUM 最知道，坚持实在，不管有没有人在看，严选好车为您优先把关，实在就是 SUM。 庆祝大金 R32 全球 No.1 台湾销售第一，感恩回馈，现在买大金冷暖空调现折2000元。 金温暖 Daikin。 为什么皇上只颁那张？ 娘娘息怒啊，那张神卡可是无人能比啊。 是哪一张啊？ 是台新信用卡，出国海外消费满20000元，现金回馈2.5%，无上限，免登录。 我也要刷台新 智慧好伙伴。 谨慎理财信用至上，循环利率 6.75%-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相关费用与活动详情请洽台信银行或官网查询。 我是小球庄娟英。 哥哥妹妹有意思， 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这个单元也是觉得好久好久不见，我们要进行的单元是生火灭火大会。什么是生火灭火大会呢？就最近有没有想买东西啊，不管是家电用品啊， yeah, 买房买车太多了吧，买牛 买 马， 买牛买马 买， 我只知道做牛做马啦，买房买车是买不起。 买一些保养品、衣服、裤子、鞋子、电脑、手机，各式各样的东西。你觉得想说这个牌子有牌子老，信用好吗？真的好吗？有用过的人可以分享心得吗？这会让我生活呢，还是我可以把钱省下来就灭火了呢？有任何关于这样产品的问题，欢迎你把你想买的东西留言在飞碟联盟 APP 上面。我们是一个渴望做到公平、公正、公开的平台，让大家一起来分享经验。说想买手持式挂烫机， 哎呦， 我非常推荐。 嗯， 我人生自从前年好像是我第一次使用挂烫机，我彻底爱上那个感觉，我每一件衣服 都要烫一下， 都想用。所以那个时候苏小姐她想要买挂烫机，挂烫机我刚才没有误会吧，就是挂着直立式熨斗的那种概念，是我唯一没有阻止她让她买的。但是他偏偏就是要惹我生气， 他不买， 他买了， 然后 说不好用，他要用回一般熨斗。 那你把那个拿回来，拿到你房间用就好了。 就是，我就觉得那个东西已经够好用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还要用熨斗。那他不喜欢的点，可能也可以分享给大家为什么，就是挂直立式熨斗，就下面你要用水嘛，可是那台水箱我不知道他怎么做的，它不是一个像那种抽取式的， 它是个小小的盒子啊。 对，它不能抽出来整个倒掉，就好像整个机台你要把它翻过来，或是你的水要默默的用干它。 啊？怎么会这样？ 真的，所以他就觉得说啊，我水有时候烫一次衣服，水没有用完，还有剩一点水在里面，可是那个又很难倒，它就是很重，不就我不是。 可是卡提亚挂烫机，它就是一个小小的小塑胶盒，它就可以拿出来的。 啊，我们家那台不行。 What? 我不知道他是去哪边买到那一台的，但就因为那个水不能拿出来，他就觉得里面会滋生病霉，所以他就很讨厌挂烫机。可是我真的觉得挂烫机，如果是你有时候你出门很急或干嘛，他真的瞬间就平了。但欧马克有讲出一个盲点， 就如果你是就是譬如说你是军职人员，或是你是 忠诚。 对，你的衬衫必须要烫出三条线的那一种，那挂烫机是没有办法做到的。 麻烦。 是有听众朋友们提醒，我不知道接下来会有一个很可怕的购物节日，其实就快来了，所以很多人已经 你说一一一啊， 对，很多人已经在列清单，他在一一一的时候杀进场， 哇哦， 要逢低买进。 嗯， 有人说他已经有那个一台洗脸机了，嗯，可是他觉得那台洗脸机换刷头很贵。 嗯， 那 你说要买一台新的是不是？ 对，还是我要买一台新的洗脸机呢？ 如果新的洗脸机比刷头便宜的话，你可以试试看买新的啊。 但如果那一台洗脸机比刷头还便宜的话， 就它可能不是这么厉害的洗脸机。 对啊，嗯，有人在犹豫怎么办？农历年的时候我要去温哥华，那我到底要不要学滑雪呢？因为我觉得有点贵那个学费。 嗯，学啊，为什么不学？ 滑滑雪很好玩欸， 难得有机会学一下 Summer time, loving, loving my summer, summer time, loving, loving my time, summer, summer time, loving. 有人说 TCH 想买顶级的滑雪护膝 哦， 还想买 GoPro 7，拜托快灭我的火，我的脑波已经越来越弱了。 嗯，你是很会滑雪的人吗？很会的话可以买 GoPro 啊。 GoPro 是不是之前我在看呱吉分享了一篇，不要买 GoPro。 我现在有一台 GoPro， 可是还没有用，一直还没开箱。 你有一台 GoPro？ Yes。 你为什么要买 GoPro？ 我不是买的，我的阿姨送给我的。 哦，你会有开箱的那一天吗？会不会 GoPro 错时了？你这一台还没有开？ 哦，我希望我可以快一点，我希望我可以早一点带他出去玩。 那你要带 GoPro 去哪玩？ 也许最近的一次出去玩，可能是跨年会去越南吧。 抬头望向天空蓝蓝，汇成那份美好的心愿，心在苦涩不再艰难，只怕梦到中途有难圆，狂风暴雨老天变脸，常说的是乐生于苦，可乐几声悲 聊，想问关于果汁机的问题，这两台我都没有感觉，让我为您转播我们的欧客服线上为您搜寻感觉。 什么东西？ 请问果汁机啊，要买那个 BlendTec 还是 VitaMix？两个好像都很厉害，无法分辨差别，还是你们有推荐的果汁机？ 这两个是品牌吗？还是这两个是果汁机的？ 你确定你要问我吗？我已经转接客服了。 你说 blend 的什么 blend 什么 blend 后面是怎么拼 ？TEC 不是念 tech 哦、oh, ，blend tech， 然后还有 Vitamix 果汁机的重点在于。你真的会用它 ？Yes， 哎，直接就有人问哎，请问该买 Vitamix 或是 BlendTec？ 为什么大家都把这两个放在一起啊？ 还是 Hamilton Beach 有三个这样子，嗯、三选一，我们来看看这篇文章。 说我想要买跑步机，那我就跟你说不可以。 我心脏突然抽痛一下，为什么不行？ 跑步机我们已经交代过很多次了，最后就会沦为你的晒衣架以及置物空间。其实，我真的觉得跑步是最容易入手的运动了耶，就是随时随地你都可以。 你说可以去楼下就跑一跑， 去楼下跑，去附近的公园跑，公司下班在隔壁跑一下再回家，或是你从捷运站跑回家，其实很多方法都可以跑步它真的就是不需要去买那一台机器，除非未来科技已经进化到，你知道跑步机还有个罩子，里面还让你吸一些高级的氧气，前面还有一个让你跑在大自然，什么整个就是很虚拟实境的，再来考虑，不然一般的跑步机真的算了。 在这一个厉害的社群当中，他们说推 Vitamix， 理由是 就是他深耕台湾比较多年，教学也比较多，售后比较好， 售后服务很重要 之类的。 你又看到什么厉害的？ 厉害就是没有，有人在 YouTube donate 给我了。 再推荐有没有人？请大家来推荐有没有觉得你好用的除湿机？那之前有人除湿机可能是品牌考量，有人是那个公升数考量。他有一个重点就是他想要安静的除湿机， 安静考量哦，声音考量。 静悄悄，你有用过静悄悄的除湿机要推荐给陈小姐吗？ 没有海浪的海洋。没有风能改变我的方向，水往下流，我偏要往上。就算最后像个笨蛋一样结束了，我也不要和别人一模一样。 有位杨小姐在问说，就她觉得她的小腿肌很发达，然后呢，她就觉得说，那有那个打肉毒瘦小腿应该建议吗？可是她又怕打了效果不彰，而且你知道小腿肌你要打肉毒的那个， 那应该是超贵吧？因为小腿肌很发达。 That's right， 那个不是什么四毛八毛就可以解决的， 不是什么40U、60U， 对， 那么几百 U 应该会破，很轻松破200-300U 吧。 老实说，我真的觉得，我就完完全全不建议你，因为就像你说的，你不知道要打到多少才有用，然后你那个钱花下去就是放到水里去流，而且打那个它就是肉毒消肌肉，它就是一个短暂的效果啊，它不是一辈子的效果，所以就是。还是多拉拉筋啊比较有用，然后抬抬腿啊，泡个热水澡啊，帮自己按摩一下。 降歌金曲， 管你肤色是亮黑还是白的，都要听见台湾纯正嘻哈 flavor。 这是嘻哈金童 BCW 与灵魂歌姬佳佳的东岸。 Yo, Guess who's bad that 中文爱的 vibe got my vans on I see force white 先行新浪潮没有别的路 So choose ain't no tattoo 我有的自由 tap 曾经我的世界被负面给包围，周围星空是暗淡，近乎僵尸不瞎眼，累积的误解堆叠怎么都无法销毁，淹没在蜚语流言，像往往头上浇水，冬又不是温室花朵，我还是罩得住，渴望即使我追逐，不管大的雾，饿的不止要雨，还要你手上钓干菜，再给你遇上冰山铁定要翻转。 Whatever you say 总在意那些 I'm worried about nothingI'm worried about nothing. Whatever I do, I'm feeling so good. We ain't worried about nothing. We ain't worried about nothing. 管这旋律怎么来的，肤色是亮黑还白的。That's Don't Hide and the Favor, baby. Can I do it one more time? Whatever you say, 总在意那些。 他的嘻哈态度让你自然臣服。BCW 首张个人创作大碟 No Comply 就是要让你 drop。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欧洲旅游权威，倔强深耕20年。 你知道明年过年有9天连假吗？ 哇，这样就可以去欧洲玩嘞！ 我好想去看极光哦， 也好想看新天鹅堡的雪景哦。9天连假就是要去欧洲，快上网搜寻巨匠旅游。 走，我们小手拉小手，走，一同去接种。老师说，注射疫苗是预防流感最好的方法。 宝贝真棒，新北市公费流感疫苗开始接种咯，你满50岁或是6个月以上至入学前幼童都可以携带健保卡、身份证、儿童健康手册到卫生所或合约院所施打流感疫苗哦。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有栖田鼓动真实谷物新风潮，震撼再优惠。有栖田多谷植物奶，满20种全谷营养，绝无化学添加，全谷有机最健康。 有栖田年终特惠，即日起有栖田有机多谷植物奶买二送一，仅此一档限量优惠哦。 喝有栖田多谷植物奶，健康轻盈无负担，快播0800-88-0038或上网搜寻有栖田。 长大了吗？现在的你好吗？容祖儿回归初心概念专辑《答案之书》，10月19日，时间是最好的解答。 嗨，大家好，我是陈洁仪。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影 UFO。诺贝尔能解释一切的必要，就肯定。别来得太迟、 什么东西？别刻意缩短。 欢你，这问题会不会太有问题？我们之间的关系，我现在就告诉你。Are you ready？ 我当你空气，你就是空气，随时需要你。 来自于万福，欢迎你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又收到钱的马克，快乐。 有人在问说，哪一家哪一台的体重的体脂机，体脂是比较准的 哦？ 有不准的？ 就是我不知道那个标准怎么算啊。 你说每一台测出来都不一样？ 对，他们那里面那个数值跟数据可能不太 一样。但你如果长期用那一台，就以那一台为主， 为 中央五为准，这样不就好了吗？ 但是很有可能就是哪一天，就是你去到你的朋友家，然后你可能就很自豪说：“你知道吗？我体脂只有7。”然后呢？骗人！你站上来，你气胯吗？你气胯吗？就一测以后 18， 或是22，那不是很糗？ 你为追求这一个，然后 抱歉，不是洋娃娃，微笑久了会累吧？我怎么想，就那么想。 有人在问说，皮秒有推荐的吗？皮秒值得打吗？因为皮秒太贵了，所以我目前人生还没有打过皮秒，但身边打过皮秒的人好像都是蛮正面的回馈 哦， 包括您太太 啊，我老婆打过皮秒， 这还是你亲口跟我讲的， 有发生过，有这件事 啊？你太太不愿意让同事知道？ 我不知道啦， 完蛋了， 也不是啦，我他真的那个是皮秒吗？ 怀疑太太的话，怀疑呀、啊， 他的话蛮值得怀疑的。 有时想家家中想要家就有个家，那该有多好啊，愿望都会成真吗？打开全景模式吧，爱不是搬家家就玩腻了说放就放，像没事一样。

形容我是这个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美丽。嘿呀嘿呀，我知道你才是这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美丽。 感觉呢，成功钓到蛮多施肯柚木的使用者的。 哇、wow、 但是就是这没办法，那每个人使用心的真的都不一样、欸。 你还说每次经过都没有人，结果看这么多人用过。 哎、欸，我真的每一次经过施肯柚木里面就是没有人，没有人到，我就想说好像连店员都没看到。他们的衣柜一定会放几件白衬衫 哦， 还是什么之类的。 对对对对对， 不是，我想说就真的没想到这么多人在用。 嗯， 但是大家心得不一样，你可以自己上 app 看一看。 嗯哼， 无与伦比的美丽。听到歌曲呢，来自于苏打绿。继续聆听歌曲，来自于周杰伦的《七里香》。 摁你的脸颊，身体里手头的环节，你突然我说起离想念，我此刻却只想亲吻你倔强的 杰伦的七里香，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电台飞碟联播网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他是算新婚吧，拉拉徐佳莹， 哦，对对对对对， 哦，一夕。 记得加油呢，要带着哦一些

台东知本电台九一点三，花莲太鲁阁之音九一点三，宜兰北宜产业电台八九点九，澎湖社区电台八九点七。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四点整。 台铁普悠马列车出轨翻覆，18人死亡，190人轻重伤。宜兰地检署主任检察官江真玉今天指出，目前在地趴车厢寻获类似列车黑盒子功能的两台电脑主机，目前包括自动防护系统 ATP 在内操作记录看似正常，但是需要经由专业人员鉴定。江振玉说，第八车厢的车头、车门严重扭曲变形，进入现场难度很高，没办法完整采证。目前寻获的电脑主机交由专业人员鉴定，持续调查厘清。台铁这起近40年来死伤最惨重的意外，监察院交通及采购委员会召集人李月德和监委方万富、江明仓申请自动调查，厘清事故原因，进一步厘清台铁有没有违失责任。李月德指出，台铁2010年采购普悠马号列车前，采购车厢招标规范就由原太鲁阁号倾斜装置滚珠气缸式改为较不舒适的空气弹簧简易型。此外，普悠马号列车去年10月也出轨过，为了确保民众乘车安全以及避免东部铁路运输系统人为因素中断，必须调查厘清。飞安会今天在立法院交通委员会报告业务时透露，纪录片《看见台湾》导演齐柏林坠机身亡事故调查报告将在年底之前出炉。主委杨宏志答询时透露，调查发现直升机驾驶飞行之前曾经服用抗组织胺，可能影响反应能力。民航局长李国贤指出，飞行员在飞行前一天或长期服用特定药物，必须让航医中心知道。不过，国内好几千名飞行员自主管理更重要。金管会主委辜立雄今天在立法院财政委员会指出，本国银行在中国铺险额如果达到占净值的80%，金管会就会列为警示，要求银行下降，不能再增加铺险额度。二是短期贸易融资也会列入监控，如果贸易融资加上铺险额、授信、投资和资金拆存达到80%，也是警示。根据金管会6月底统计，台北富邦银行在中国铺险额达到81%，已经达到金管会警示标准。第二高的是中信银的77%，如果再加上短期贸易融资，恐怕也达到80%的警示水位。辜立雄说，这两家银行在中国铺险额没有达到法定上限，当接近警示目标的时候，就会进一步了解银行内部铺险额的品质，同时与业者沟通。英国金融时报白种股价指数现在上涨17点，成为7066点。德国法兰克福指数上涨95点，成为11649点。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上涨31点，成为5116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570点，涨幅2.23%，成为26131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10点，来到3072点。中国上证指数收盘上涨104点，涨幅4.09%，来到2654点。深圳成分股指数收盘上涨361点，涨幅4.89%，来到7748点。台北股市收盘上涨55点，来到9974点，成交金额1007亿。外资及陆资买超0.18亿，投信卖超1.66亿，自营商买超29.66亿，三大法人合计买超28.18亿。新台币对美元汇率目前30.918对一美元，台币升值5.8分，日元以112.72对一美元，一欧元兑换1.1536美元。澳洲广播公司报道，德国无人机开发公司 Volocopter 研发的空中计程车明年下半年将在新加坡开始试飞。Volocopter 执行长路透表示，新加坡是理想的合作伙伴，这座城市在技术和城市发展上都走在世界前端，相信让空中计程车成真会是另一个令人兴奋的阶段。Volocopter 研发的无人机驾驶电动飞机可以在城市中心提供短途飞行，最多能乘坐2名乘客，最远可达30公里。

둥근 애가 떴습니다 꺾이요 눈실은 뜨고 내 아래 뺄 꼬집어 치즈처럼 늘어져서 너기적 같이 멀어친 대신 해체 올려게 먹는 브런치 일중독계 어뱀이족 이제 적을 못 넘기고 갈 퇴근해 yeah. 고양이과 학질도 잠시 벌렁 누워 드러내는 베 스위스 매너 러브 미에 천천히 입안에 감도는 달짝지근한 표현들 어설픈 비유는 때려칠게 실수 완벽함에 대한 예의가 아니거든 So would you see your number? Let me know your birthday 오늘부터 혼밥은 네 거꺼라 Cereal 너와 특별한 아침을 맞이해 Cereal 호랑이 기운 솟아나 나 지금 Cereal 그래 놀라나 볼 때마다 Say oh my god Cereal She's real She's real She's real She's real She's real Cereal Cereal Cause 내 맘을 눅눅하게 해 사르르 녹아줘 나와 비슷한 색으로 물들여지게 Scoop Scoop yeah. 한 절도 남김없이 받아줘 Scoop Scoop 설가 너와 나 너와 나 Cereal I'm serious 너와 특별한 아침을 맞이해 Cereal Yummy Yummy Yummy 호랑이 기운 솟아나 나 지금 Cereal 그래 놀라 너 볼 때마다 Say oh my gosh It's real She's real, she's real, she's real, she's real, she's real, she's real, she's real, she's real, she's real, she's real. Crush 再加上的 Zico， 欢迎你来到今天的桃子晚报。今天的桃子晚报声音不一样， 有够喜烂，还是我们？ 我们来帮桃子姐代班， 为期一周， 一周还两周 哦，有两周哦，为期两周 哦，好像是两周吧，我有点 是两周吗？ 啊，不太确定，不太确定，因为桃姐要忙了， 对，因为她 紧锣密鼓 要演唱会了。哎，如果是演唱会，好像是两周。 嗯，那因为演唱会后面他又要接 金马奖主持，是的。 很忙，欢迎来到今天的桃子晚报。 耶耶耶！ 现在你在做些什么呢？欢迎跟我们聊聊天。不管你想打给我们，或是想不能打电话，想偷偷留言给我们，欢迎你留言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这一阵子呢，比较常搭捷运，然后都会在那个通勤时间比较尖峰时刻。嗯，只要每搭一次呢，我就在心里告诉我，只要在电台的时候，就要用尽全力的服务所有的上班族大家。 上班族真的很辛苦，是不是？ 对，你知道每个人早上看起来都明明就是一日之计在于晨，可是大家都看起来好累好累的样子。然后就在想，大家平均的上班时间是什么时候呢？是八点半吗？ 八点、九点、十到十点之前。 对，我就在想说，哦，如果今天我是老板，我有没有办法让我员工比较不要那么累？然后 想说延后上班时间哦。 对，然后延后上班时间，我的员工会真的比较开心吗？还是他们只是让他们熬夜熬得更晚？ 多放一天的话，我确定会很开心 哦。 就是周休三日这样子， 嗯， 我确定会很开心。 但时间差异可能不大，因为我就想说，好好好好，各位捷运的员工们，我让你们比如说早上十点上班， 嗯， 可是你家住很远，你一样就是八点， 是啊， 七点起来， 嗯， 好累，给大家掌声鼓励好了。 내 맘이 춤추는 기분 You are my style 有听到这个男生在笑吗？ 怎样？ 他笑就很自然啊。 这种啊， 再开心一点。 笑真的很难，男生笑真的很难。Yeah, yeah, yeah. Baby, baby, baby,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泰妍的 Starlight， 就是为你送的歌曲呢。我看一下。 Oh, oh, is that OZ? Yeah. Is that Joe M88? Yeah. Is that BO? Yeah. Down the street in my 6-4 About to get lit with my 6 hoes I mean 6 bros Probably both I mean God knows who we gonna see in the clubs tonight 我穿梭着城市的 neon lights 莫名的预感今晚我又要醉了到底怎么办想不到该去哪里 begin 我不要哪里一堆虾米想你做的没事而点两只松土里 NT 随便 Oh I don't careWill we go? 因为 I know Oh, oh, oh, oh 就想要一起 BO tonight 让我们一起 BO tonight We about to BO, BO We about to BO, BO 就想要一起 BO tonight 让我们一起 BO tonight We about to BO, BO We about to BO, BO Yeah, the liquid flows into my body也是喝了300下的 whiskey 还比不上旁边的 Fanny 但喝个 Vodka 都不加根 Berry Juice 我的 Fanny 刚刚坐到她旁边的女孩她好可爱是我的菜 That ass so nice I love her laugh She look at me like 坐过来 I'm freaking down for that So I 慢慢地穿过人群走到她的身边她一边看着我还一边不停放电I'm loving the vibe of the night And for that 就想要一起 BO tonight 让我们一起 BO tonight We might as well just BO, BO We might as well just BO, BO 就想要一起 BO tonight 让我们一起 BO tonight We might as well just BO, BO We might as well just BO, BO I'm always like a party poop Look at people what they're trying to prove Till the moment I see you 我一直到 what I wanna do Think I'ma be out with you A little bit G out with you A little bit Boy, don't kill my vibe with it How about we make a deal 我们可以跳舞跳到天亮可以什么都不用想 Live in this moment 不必假装 That's go with the flow tonight Only me and you 难道音乐真的是有分有一些就是很有催情的效果吗？ Uh-huh, 就是在 BO 的时候，不是就有人打电话进来了？ 哇、 wow ！哦哦哦，好像不跟谁聊天，好像内心要爆炸了一样吗？ 0223639955，0223639955，我们在桃子晚报代班的时候就是尬聊的时间。 嗨，你好。 Oops。哒哒哒哒哒。 心情很好又不跟你计较我一直都有在追就是这一季的这一次的双层公寓、oh. 日本的实境恋爱节目在 Netflix 上面 最新一季是在什么城市 就在新景泽、oh. 之前是因为哇是很久以前因为要去新景泽玩所以开始看的、oh. 然后不知不觉到现在他最近又出了一个新的集数了、oh. 反正就是又有新的推出那这个实境节目就是找来三男三女嘛就在里面谈恋爱 在豪华的豪宅里面谈恋爱 就大部分的人我觉得还是很容易跟演艺圈有关、oh. 想当演员的歌手的模特儿的 一来是因为工作时间比较弹性然后二来是因为他们经纪公司会推他们去参加 对对对、嗯、然后其中有一个他最近就是在最新的时候说他要 他要毕业了、啊、他要离开了、啊、当然恋情无法成真、嗯、也是因素之一、啊、但是他也有说当初因为他也是一个音乐家、啊、那他进来的时候呢就是他希望在这边这个环境可以激发他很多的 灵感， 对，那他的确在里面做好了专辑，做好了歌曲、哦、然后我觉得他在这个节目发就是有宣传到、啊，比他有没有谈恋爱重要太多了。 对啊， 瞬间让多少人听到你。 对啊， 来听听，他是叫祥平吧？哎、欸，我都不记得里面叫什么，我只知道那个音乐人。在里面呢，把他的团体翻成了三人行这首歌曲《Umbrella》。实境节目当中呢，就是大部分的人可能彼此相处久了有感觉，也许是不知不觉在一起的、yeah. 也许是在外面有一天手牵了，然后感觉就默默在一起了。但是看到目前为止这个音乐人呢，是我看过他，我已经很久很久 你说没有喜欢的人吗？ 没有看到这么有人重视告白这件事情、oh. 就是他非常认真，他去找了场地，然后在教堂，然后很漂亮的教堂，然后就是还有发那个邀请函给那个女生，就请你在几点几分到哪边来、然后他那天还穿那个西装，就是那种打扮、然后抱着一大束超大的粉红色玫瑰花、就是在现在这个世代，你很少看到有人这么隆重的要跟一个 老派约会， 对，跟一个女生说、 我喜欢你。 我进来之后，我觉得我很开心的事情是我遇到了你、然后我想要跟你在一起、然后就是你知道还会把花给他、然后还低头这样子、好像以前 来电五十时代， 我刚刚这样 你不想讲等一下

千万只眼睛的孔雀，背景音乐蛙声片叶，空气中强烈着幻觉。 Cause I feel Love， 这首歌曲来自于蔡健雅的《费洛蒙》，欢迎你继续回来《桃子晚报》，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今天帮桃姐代班，刚刚在播歌，在进广告的时候，就私底下跟马克我们两个在聊，嗯、就是来不是帮别人评分， 帮自己， 帮自己评评分， 自己的人生。 对，然后我们大概分了三大部分，想说，哎，你自己会帮你自己评几分呢？你要不要现在帮你自己评评看？因为很多时候就是我们在讨论为什么市面上的励志书那么多，是不是很多人真的对自己的生活、对自己的工作、对自己的爱情很不满意？然后都会觉得每一个都好像要得到某一个程度以上才很 OK。但事实上，本来在很多面向同时都很成功的人，这已经不是少数，就是少数中的极少数的极少数。我们就觉得能顾好一个东西就是很了不起的成就了，所以刚刚说，哎，如果满分是100的话，现在在听节目的你，你觉得你爱情生活或是你的婚姻生活，若您结婚了，会有几分呢？ 然后还有你的收入，以自评自己的收入大概几分呢？然后再评，如果你有目标、理想、你有梦想的话，有几分呢？但其实这三个只是一个，只是三个。 很大块， 很大块，因为还有其他更重要的，包括比如说，家人啊，包括像是超级重要的健康，你的健康自评几分？然后人生为什么觉得很难，就是因为就这么多面向，你很难真的就是，假设我们只刚刚说这五个，你没有办法五角形就是全部都全满，就好像我们在玩那个策略游戏，有没有？你可能就某些比较尖，然后某些就很缺乏这样子。对，可以自评一下自己的分数。 每个人的分数都是高高低低的啦。 我想只有约定成俗，约定一起微笑一束，别再轰炸我，轰了我的痛痛，别再轰炸他，看热闹没有错，盲目的乱搞，你叫我怎么躲，想要退出叫熄火，怎么你有你的自尊碾打我的头，宣告结束，该奋战还是该退出，该认真反而是认输，这里没有人来约束，我想只有约定成俗，约定一起微笑一束，别再轰炸我，轰动我的痛痛，别再轰炸他，看热闹没有错，怎么 李安的轰炸，在 App 上有人分享要自己给分，一百可能太多，一到十，简单来说好了，他居然给自己的爱情是负一分，已经不是零，已经不是觉得一片空白，觉得有点啊、一无是处这样，没有成就， 怎么会有负分出现、啊？ 还给负分呢、欸？负分是对自己感到愤怒的一种情绪吗？ 怎么会有负分、啊？ 想要 投胎 不？不是想要拍拍他，问他怎么了，会对自己感到这么的愤怒与无奈。 Feels alright. T minus 10, 9, 8. I've got a spaceship, we should fly away. Tonight, let's kick it on the moon and sip Kool-Aid. No need for money, cause the bills get paid themselves. It's like I'm on top of the world. I feel like a satellite. I feel like a satellite. And I'm on top of the world. I feel like a satellite. I feel like a satellite. Talk about dreams come true. Me and you, how's it feel? I feel like a satellite. Write me a message in the stars. We got the Milky Way, so we don't like I'm on top of the world. I feel like a satellite. I feel like a satellite. And I'm on top of the world. I feel like a satellite. I feel like a satellite. Talk about dreams come true. Me and you, how's it? 来自于陈芳与 Kimberly， 刚刚那个就是，也许他是在工作空档中来留言嘛，说自己爱情负一分的他，为什么要给自己负一分？他的怒气从何而来？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刚分手没多久，他说，因为遇到一个渣男。人的一生是不是都会遇到几个渣男呢？ 不会啦，有些人很幸运的终其一生都没有遇到过。 对啊，我不得不说，就我朋友案例，就是他跟他的初恋男友，然后就结婚到现在了，然后非常的好，就是在脸书会看到他们放闪，或是他还是用一个非常炙热的眼神在看着自己的先生，就是每一天见到他都像初恋爱上他的那一天，我觉得这也很厉害。 哇、wow. 但我那天又听到一个新的故事。他一年，他的另外一半在一年内劈腿几次啊？五次。 哦， 所以我们平均一个每 两个月， 两个多月、他就会劈腿一次， 是 很强哎、 强强是强在哪？ 两个月就可以找到一个人来劈一下 哦， 然后赶快弄一弄，又两个月过喽，我马上再找人劈一下。一年就是一直原谅他的人也很厉害， 对啊， 一直可以找到新的人去劈的人也很厉害、 会找到新的人劈的人还好啊，世界上人这么多，世界上人很多哎、我知道，因为你很不容易动心， 哼， 但还好啊，就是你有些人标准没有那么高啊， 哦， 对啊， 但是啊，真是马后炮了、听到朋友故事想说，他劈到第三次你就该醒了吧、还让他到五次画个正字。 起点，怪在给时间，他给了终点，哭啊喊，那叫你妈妈带你去买玩具啊，快快拿到全校炫耀吧，孩子交点朋友吧。上拿的是什么？那东西我们早就不屑了。好好好，哭啊喊，那叫你妈妈带你去买玩具啊，快快拿到学校炫耀吧，孩子交点朋友吧。 草东没有派对这一首《大风吹》，最近你有去看电影吗？我知道很多人看完电影之后都会情不自禁的疯狂的播放这部电影原声带。很多人说我哭了， 一个巨星的诞生， 难过 Lady Gaga 还有 Bradley Cooper Shallow。 Tell me something, girl.Are you happy in this modern world? Or do you need more? Is there something else you're searching for? I'm falling. In all the good times I find myself longing for change.And in the bad times I fear myself. Tell me something, boy. Aren't you tired trying to fill that void? Or do you need more?Ain't it hard keeping it so hardcore? I'm falling.